最终时刻容不得半点马虎，不能有稍许差池。这时的选手多少都会趋于谨慎，先求无过，再求有功，场面或许不会太绚烂，那是那份惊心动魄、懂荣耀的人瞬间就能体会到的。一枪穿云的生命尚有五分之一，君莫笑却连10%都不到。这种生命对比，很多人其实都不会将其视为残局，而会看作一枪穿云的优势局。但是眼下观点的职业选手们却都没有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已经帮叶修找到了胜利之道。一堆人在那儿回顾之前和叶修的比较经历，以此想判断出来，如果君莫笑连爆小大胜三个瞬发的治愈术的话，君莫笑的生命会被拉高到多少？4%、5%、6%，还是更高？这种比例给一个专业治疗职业来看，水得有些不像话，但在此时却像是救命的稻草。君莫笑的生命如果多上这几%，凭借此时他对一枪穿云的贴身粘度，胜利的大门可说是被打开了。 喂，这下轮到周子凯骑虎难下了吧？ 黄少天说着，好像叶修会给君莫笑刷生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未必就是如此吧， 有人还在努力思考着其他可能性。 以那个家伙的卑鄙阴险，我看多半就是如此了。 张家乐使劲点头。 一直隐忍不发，就是等待最终能一举定胜负的机会啊。我怎么觉得这和刚才出现的那一幕有点相似呢？是哪里来着？对，就是一枪穿云躲君莫笑天津的那一下，也是隐忍到最终时刻才躲，让对手根本来不及应对啊。这俩货其实在思路上有些一致啊，大家没觉得吗？ 黄少天越说越兴奋，至于他所提到的某一幕，其实只是这一场对决中一个微小瞬间罢了，难为他记得这么清楚。 这家伙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呢？ 没人搭他腔，黄少天却也没太在乎，自顾自地继续说着。场上双方也是交战不止，生命损耗不停，不消片刻，一枪穿云生命止于14%，君莫笑却只剩5%，这点生命有个伤害高点的技能一击都可以报销了，但在两人的谨慎之下，却偏偏没有这样的机会。生命只是这么一丁点一丁点的损耗着，看得每个人都心焦不已。 该刷血了吧？ 认准了叶修会刷血的，如黄少天、张家乐等人都觉得时机已经差不多了。5%的生命，这真的太危险了。以一枪穿云的攻击力，完全就在他一波杀伤之内，这种时候还用得着这样慢慢耗？ 是的，不用。 一直相当谨慎，甚至连一记十字斩都是精心操作，能躲一半算一半的周泽凯，在对手生命还有5%，在他的一枪穿云还有14%的时候，突然奔放起来， 要强攻。 吴宇策叫了出来。君莫笑生命尚有10%的时候，吴宇策就觉得应该强攻了，但随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叶修可以备有治疗技能准备顺血的可能性，那么周泽凯在那个时刻的谨慎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强攻自己势必也会有大量的消耗，一旦一波没有打死，反让对手用治疗把血维持住，那可就大大的糟糕了。没在那个时刻就开始强攻，说明周泽凯并没有当局者迷，和场外观战的选手们一样，他也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不像猜叶修选择了哪些技能那么困难，治疗这是一个系统，君莫笑具备这一系统，这点大家没有忽视。那么在那个状况下，正是这一系统可以起大作用的时候。旁观的高手们意识到了，但场上的周泽凯同样没有忽视，他防备着这一点，所以先行谨慎。可当君莫笑生命只有5%时，周泽凯选择了爆发，因为他有足够的信心在这种生命程度下一波击杀对手，不给对手连刷治疗技能的机会。叶修在等刷血的时机，他也同样在等爆发的时机。君莫笑生命5%，在黄少天、张家乐这些高手看来已经是该刷血的时候，但是周泽凯却也偏偏选在了这一时刻，提前一步发起了强攻。 唉， 王少天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时机的把握，他是这当中的高手。这一瞬的时机，两人都要抢，但是最终却是周泽楷抢在了先。胜负就要如此见分晓了吗？还没，一枪穿云拧身就要射击，却见韩星一点，居莫笑手中千机伞正刺到他的面前，龙牙不能不躲，龙牙攻击有点僵直效果，这会打乱自己的节奏。一枪穿云身一拧，龙牙擦身刺空，身在动，但平举的双枪却已对准了目标，闪避的同时火舌喷出，一点都没耽误他抢攻。子弹飞射而出，但叶修却好像早料到会如此。居莫笑身形一矮，如此近距离竟能射出的子弹悉数避过，跟着箭自伞杆中抽出，这个姿势正好发动狂箭式技能冲撞刺击，冲出。双方的距离只有三步，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大概已经是一个避无可避的距离，但眼下叶修面对的是周泽楷，荣耀圈中最不普通的那一位，三步对普通人而言仿佛不存在，对他而言却可供驰骋的空间。闪！早在箭从伞杆抽出寒芒烧线的那一瞬间，周泽楷就已经有了操作，一枪穿云就已经有了动作。这等高手的对决，哪会是站桩式的你一枪我一刀，两个角色的走位片刻都不会停，所有的攻击防御闪避全部都在移动间进行。一枪穿云闪过龙牙抢攻，顺势就已经开始下一步的移动。居莫笑冲撞刺击冲出时，他就已经迈开半步踏实了，足够避过这一击，但是结果竟没有。对这记冲撞刺激，周泽楷竟然发生了误判，攻击距离不是三步，撞击面积也远比周泽楷以为的要大。因为最终施展这一冲撞刺激的武器并不自从伞杆中抽出的太刀，那太刀居莫笑只抽了一半便已退回，而后根本就是保持着龙牙刺出时的姿态继续了这记冲撞刺激，所以三步距离不存在。因为早在龙牙攻击时，千机伞就已经走完了这三步距离，而此时他只是变了一下形态，抽出的太刀是假象，千机伞最终转成的是那柄形态古怪的大剑，而拆堆在侧的伞面如果算作是剑柄的话，这柄大剑当真是宽得不像话，如此施展出的冲撞刺激，掌控的面积当然要大许多。中招！一枪穿云被这记冲撞刺激结结实实地刺中了，而这技能制造出的可不是击飞效果，而是箭穿着目标送飞。砰！没几步，一枪穿云身后撞到了钟乳石，无法再退。君莫笑紧贴着他，距离如此之近，近到周泽楷的视角里几乎只剩下君莫笑这面无表情的五官。不妙！周泽楷已经意识到了情况非常不妙，这距离实在太近，近到极致，近到恐怕就连剑客这些手拿武器的职业都会觉得施展不开，更何况他一个远程。这种近到极致的距离还能施展开的只有自己的拳脚，也就是格斗系的技能。砰！头锤，又是头锤，以头爆头第二次，紧跟着小腹又挨了一拳，甚至不是什么技能，这只是记普通攻击而已。居莫笑的攻势已经开始，周泽楷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一枪穿云膝撞，这是神枪手的低阶技能，同样是用膝盖撞击敌人，相比起流氓的膝袭没有抓取效果，但是带有霸体效果，这意味着是无法被打断。作为一个共享的低阶技能，被称为是枪系近身护体的神技。但是这一次，一枪穿云刚刚抬腿提膝，就被居莫笑擒起了大腿，一掀便把一枪穿云扔到了肩上，跟着就又被撞回到钟乳石上。柔道技能接头属于挡拆技，但作为有抓取效果的技能，对于霸体状态当然无视的。形势急转而下，所有人目瞪口呆，包括眼光更高一筹的职业选手们。刷血，那成了他们一厢情愿的事，君莫笑根本就没有任何要施展治疗的举动，生命 5% 的时候，周泽楷爆发，一枪穿云抢攻，这边呢，一样的，叶修根本也在这一时机发起了抢攻，抢攻，强攻，生命 5%， 这看起来是挺不符合逻辑的， 这种生命量还强攻，这无异于送死。强攻有时候自带会受到伤害，可能比起输出的还要多些，但就是凭着自己血多将对手蛮横打死，一枪穿云血多，所以周泽楷爆发强攻，君莫笑血少，叶修居然也学人家爆发也强攻，不可思议，但他毕竟干出来了。此时的一枪穿云被他抵在了中路石下，距离压缩，后退无路，枪王就像是个饺子馅儿一样被挤在了当间，毫无用武之地。14%的生命被一层层的剥落，但是能够吗？毕竟此时君莫笑所能使用的只是格斗系的技能，当中还有一些不适合，如气波弹什么的需要剔除，否则就有可能产生空档。有限的技能，低阶的伤害，却需要一波打掉一枪穿云14%的生命。拳、脚、膝、肘、头，能用的部位君莫笑都已经用上了。13%、12%、11%，此时大家所想的已经不是周泽楷能如何应对，而是叶修能不能将他这攻势延续，这成了至关紧要的问题。电视转播这次也很伶俐，挺快就发现了这关键，连忙就把君莫笑的技能术给呈现出来，让大家可以看到他技能的冷却状态。前几散格斗系形态下，可见其他职业系的技能全部是灰暗的，无法使用，而格斗系这边一片亮堂，其中还有一个问号，这是当前爪形态下的打制技能，是不会直接显示在技能术内的。不过也都知道这个形态下叶修选择的技能是头锤，技能全都是低阶，大多冷却时间不长， CD 中转动的挺快，即便如此，这些技能是否可以完全衔接实现 14% 的输出？不过有人说话了，敢这样下结论的当然不可能是潘林和李一博这两位，这两位已经完全不敢对叶修发表议论的。说话的是韩文清，贴身短打的大行家，又是格斗系的职业，他的判断自然值得信赖的。大概要差一点点，王杰西说道。这一点会不会帮周泽楷赢得转机？所有人的目光回到场上，这一点说到就到，接下来可以控制局面的技能进入冷却，只靠普通攻击或是其他技能无法再维持攻势。没有看着君莫笑技能术的周泽楷，这一刻却比好多看着技能术的人还要清醒，立即抢出技能，回旋腿，直地旋出一脚，君莫笑却已开了技能云身，踏步闪让，一枪穿云跳起，拔枪开火怒射，君莫笑身形一晃，三步距离一蹴而就，刀出刀进，刺客技能瞬身刺，一枪穿云瞬间清零。 加油，差一点你就可以赢我了， 叶修在频道里说道，表情微笑。